好，我是山东王， 进来。 成贤弟，要地方，老子手下人马强，你我只为接黄冈，何必与他动刀枪？动刀枪啊！哎！ 尤大哥，你错讲，妖精原来拼砖墙，当年我父为大将，被杨林杀死在战场，十数年来江湖闯，报仇只是挂心肠，今日会着杨林面，要活罢了老子。大开堂， 贤弟，把杨林老儿为那则杨狂被办了16万弄一岗，你我弟兄趁此机会将他接下，待遇济源，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岂不逍遥爽快？依我看来，黄冈势大，你报仇是小啊。 哎，报仇的势大，黄冈势小啊。 黄冈势大， 报仇的势大。 黄冈势大， 报仇的势大。 我说，二位瓢把子，要劫黄冈就得杀祥林，杀祥林才能劫夺黄冈。这叫这头不着那头着，两头一着才对手。只要程燕把大斧子一抡，祥林活不了，黄冈也跑不了。 还是朱能儿说的爽快呀，此番到了长野林，咱的大斧一抡，连黄冈带杨林是都给他们报了冤儿啊。 没错 啊。 好，一谈至此，长野林吃着， 长野林吃着。 劫夺黄冈， 你叫什么名字？ 儿且听令。 加油！ 一城一勇，二英豪，咬金准打性子彪。哦，一十六万龙一钢，全当响耳叫海鸥。 你叫成大妖精？ 呸！什么成大妖精吧？吃老子三伏的！ 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再跳吧！ 追黄冈到手，我们速办后事要紧呢。 对啊，哎，好汉做事好汉承当，还有什么后事？ 程爷，您不知道，当年我们刘爷在二仙庄曾经金盆洗手，盛言不再作案，如今劫了黄冈，公差缉捕，那还不在话下。倘被陆林闻之，怎么对得起总瓢把的善雄信呢？ 这个 哪有这些个啰嗦呀？ 那么不要多口，皇家自有安排。阿成贤弟， 大哥， 你我弟兄回得庄去，贤弟藏在夹层之内，千万不可吃头露面。 那不是把我给憋坏了？ 为了你报复仇，忍耐一时。 怎么着？为我报复仇？好，您就往下说。 好，朱能儿过来。回德庄去，速备丧事一棚，命何庄上下聚川忠孝，每日三道念经，就是老夫人今日身亡。 慢着，慢着，慢着。你怎么咒老太太？我可不答应哎。 为了贤弟报仇是必须日程啊。 怎么着又为我报仇？得了，一咒十年望，愿老太太您越活越硬啊。 好，贤弟小心令人钦佩中了啊。 有 速去备办胡延龙。 回来吧，回来。 好， 想拿油就拿，在二线庄上金盆洗手，声言永不作案，这黄冈之事未必是他呀。 是啊，想二哥您办案多年，这回真要是输了眼睛的话，陆林道传为笑谈，这撂上门留个话瓣，岂不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吗？ 照啊！ 好，这回真要是依了您的话，哎，这么办，贾家楼罚我做东， 也算上我， 当然得算上你呀、啊。 此话当真？ 哎，当真呢、啊？ 这就是吃定了你了啊！ 那也好啊，你哥俩长点见识啊！ 好听兄友上说。讲啊讲啊， 慎重啊， 朱能儿 啊， 你家老夫人病故，你亲儿爷怎么一字也不知啊？ 树报不周， 庄主呢？ 裴陵守孝， 从哪日起？ 6月24。 6月24 啊？ 什么时候？ 黄昏时候。 可曾出过门吗？ 热孝在身，不敢出门一步。 为母行孝， 一点也不含糊。 嘿嘿。他为高堂行孝，你的回答也妙啊！ 我给您回禀一声， 且慢。 三天大王你是这家最孝顺，心口大，专注面前。 巧，你在宫门来办案，我们早已安排好结黄杠。24人死了，一人没有分身法，这就把你蒙住了，蒙住了。 假作木王出三个条，我把吉利准备好，看一看这里的是个梦。 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 王家人

这长野林打起16万龙马一杆。 徐大哥， 乃是咱程咬金与尤俊达二人所作。方才尤俊达不敢对二郭明言，只因他曾在二贤庄金盆洗手，声言永不作案。若对二郭食言，窥见绿林英雄，咱咬金不懂他什么金盆洗手、银盆洗脸呢、此事全当俺一人所做，不与他相干。话已讲明，咱要到公堂自首。二郭，你快快与俺上马。 给秦老伯母上寿去， 秦。

此冤您当面赎罪。 徐长安，我臣来登班儿郭海涵， 难 听之国母，我臣拜寿。 老太太，咱们娘俩可老没见了，您还这么硬了啊？您还记得吗？我小的时候在您胳膊腕上拉过青屎啊！ 大哥，干什么来了？快给老太太拜寿！ 老拜寿！ 老王母扶着东海，寿比南山， 神寿你们！ 众家英雄！ 加一

却与我们绿林中办事。 是啊，绿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小。 好啊，绿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小。 同心共饮长寿酒，一切牵着手。 我爱我爱

疼，就疼在那妖精的心上，也罢。 此事全当俺一人所做，不与他等相干，咱要到公堂自首与二哥你相差。完完啊！ 要进住 口，不用管。 乌云翻云帐，一山倒万火都冲凉，当初萧萧是心脏，劈开如波浪，难有火场，只要听听那真模样，听得多真受凉。空三 我行当打在你身，我痛风肝肠休怪小弟心鲁莽，踹开了家家楼，我要自首公堂， 弟兄二人一同忙，你二哥小差烈火压高的头，你二人送到公堂上，站在我身旁，我进去军看火枪， 这次出了， 这次不排，还在俺那在，跳下俺那烧， 你们哥俩不去投案还则罢了，若去投案，秦二哥落一个知情不拿罪上加罪，可是罪加一等。我说你别再犯毛包了，成不成啊？ 哎呀，这是 你的腿两难，我握住掌，你的腰我紧握。 林居守三阳，我等身为绿林，理当斩山岗，举义旗，救我百姓，反朝堂。臣有二位贤弟，得来龙衣相迎，正好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。请二哥能屈能伸，智勇双全，战士埋藏虎口，狱中取士，如今撕毁皮票，独自承担，唯有差错还则罢了。若有好歹，是叫他一人落网，还是我等患难同当？ 患难同当。 好，今日就上贾家楼上歃血为誓，做一国金兰大会。 好，既在贾家楼结拜生死之盟，可是这么着，咱们是有身人攻打天竺景阳飞，有一个算一个，谁要是一拨了脑袋，他就不告朋友。 对对对，咱们是一二三四五，金木水火土，谁也不能够含糊。 韩罗成虽在北平王府，情愿一切绿林生死同盟。 对，我们哥俩虽然身在公衙，跟秦二哥穿的可是连裆裤，八不能够有这么一天。 那就不用表白了， 我跟叔宝一起相交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啊！ 我的希望你想生死同盟。 就在贾家楼结为生死之盟，相安好。 皆得罪平生安，金兰同起心民相，张王李赵不必讲， 如手如足一个娘， 相当心明亮，我何此寒 一日不相。 我们喝些酒，拜了把兄弟了，有什么话自管的说呀？ 快快讲来， 二爷呀！ 今有靠山王杨林，二次亲压黄丹，一在城外扎营，李晨县十分惊慌，几次寻找二爷上堂问话。 啊！那杨林某儿他那爷了啊！ 众位英雄。我想杨林此来，必然重唤冀州府大小官员追问这黄冈之事，倘若搜捕成功，我等俱无准备，如何是好呢？ 直到如今别无他计，待我单身取回那杨林，好歹遮瞒一时便了。 我知晓别尊心中一大妖， 妖不妖啊？我们到哪里到衙门里支应支应去。 叔宝此去必须准备，就盼侯贤弟跟踪叔宝传递消息，快去。 是命。 唱记忆， 你马过，